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2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甚至采取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官员，就是在民间推举最孝顺的人做官。因为在儒家文化思想体系里，一个孝顺的人就是一个善良的人、诚实的人，一定可以做个好官，而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是没有资格为官的。于是就有人提出，如果想要好好孝顺父母，就必须事事顺从父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所说所做的一切难道都是对的吗？如果父母犯了错误，子女该怎么办？如果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子女又该怎样做呢？而在孟子看来，哪些行为是不孝的？子女怎么做才能够称之为孝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让子女和父母相处融洽？请继续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为我们讲述孟子的智慧。什么叫孝顺？ 我想听到孝顺呢，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好事，全世界的人呢，没有人反对孝顺的，因为都是父母把我们生养，让我们可以成长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天，我们的地。虽然我们强调孝顺，但是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不孝顺的例子，那怎么办呢？的确，在孟子书上呢，对于不孝啊，有两种分类的方式。第一种分类，就是当时很流行说的5种不孝。孟子说，第一种不孝就是手脚懒惰，不去工作赚钱，不管父母的生活，又自己懒惰了。第二种不孝呢，是喜欢喝酒赌博，把钱给花光了，不管父母的生活。第三种不孝是怎么样呢？自己贪图钱财啊，爱护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不管父母的生活。这三种不孝。第四种是放纵耳目欲望啊，作奸犯科，到最后呢，让父母觉得羞辱，别人就会嘲笑了，哎呀，你的孩子怎么坐牢去了，这些。 最后一种不孝是喜欢逞勇打斗，我们讲的好勇斗狠，让父母陷于危险，因为别人打不过你，说不定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啊，那父母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这是当时所说的五种不孝。孟子为什么提这五种不孝呢？因为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就比较特别了。当时孟子在齐国，他的学生问他说，匡章这个人全部齐国人都说他不孝，那请问老师，您为什么还跟他做朋友呢？照理说孟子是儒家的代表啊，有一个人叫匡章，全国都说他不孝，那避之唯恐不及啊，那为什么还跟他做朋友呢？孟子替他辩护。所以我们先说一下匡章的背景。匡章所面临的是家庭伦理亲情大悲剧啊。怎么说呢？他是齐国的大将军，他的父亲也是贵族，不知道母亲犯了什么样严重的罪，被父亲逼死了。死了之后呢，父亲还不让他安葬，就埋在家里马厩底下。那匡章做儿子的受不了，就一再跟父亲说啊，说母亲过世了，好歹安葬吧。说了几次以后，父亲生气了，就把他赶走，几乎是断绝父子关系了。所以匡章很难过，他不能孝顺父亲了，也不能帮助已经过世的母亲了，他就回到自己家中，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啊都送回娘家。为什么？他心里想说，我不能够侍候我的父亲，我也不要我的妻子儿女来照顾我，他觉得这样子我心里面比较好过，要不然我跟我父亲关系断裂了，然后我自己一家人还过着和和乐乐的，心中不忍。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孟子替他辩护，他说前面说的五种不孝，匡章犯的哪一种呢？都没有嘛，他只犯了一点，就是忘记了儒家的一种想法，叫做父子不相则善，父母跟子女啊千万不要以善啊来一直互相责备。因为你要求行善的话呢，是老师对学生，朋友对朋友，要求行善，那一家人呢、啊、他是命中注定一家人了、啊、你如果说你非要行善不可，你这样说是错的，到最后恐怕伤害了亲情，儒家是最重视亲情的，有时候两者不可得兼，你只好选择一种正确的态度。所以孟子是讲五种不孝，是替匡章辩护，说明儒家思想它有它的原则，它不会随便被世俗上很多人说，哎，这个人不孝，哎，大家说他不孝，我就不理他，你要自己判断他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刚刚讲到的五种不孝外，人们还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这不孝有三，到底是哪三种不好的行为呢？古人又为什么说无后是最不孝的行为呢？这句话究竟出自哪个典故？ 那么第二种分类呢，是三种不孝。那这也来自于孟子里面很有名的一段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近还有人告诉我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呢、都是孟子害的，就因为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大家非生儿子不可。那这种话其实啊有些误解。为什么？孟子书上并没有说是哪三种不孝，后来东汉的赵祺注解孟子的时候呢，把它找出来了。哪三种呢？他照顺序啊，第一种不孝是阿谀趋从，献亲不义。儒家里面把这个当做第一种不孝，有深刻的含义啊，就是我用各种委屈顺从的方式来讨好父母亲，结果让父母亲陷于不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有可能做坏事做错事啊，那我做子女的就想尽各种办法跟父母说，哎，您做的都对，您怎么想的都是没问题的，哎，结果父母反而做错事了。所以真正儒家讲孝顺啊，做子女的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是非善恶。父母有错的时候，从孔子开始，孔子就说过了，他说侍奉父母亲，发现父母要犯错的，要委婉的劝阻，但是看到父母不接受我的建议啊，不能够生气啊， 不能跟父母吵架，还是要尊敬父母，内心忧愁，但是不要抱怨。做子女的只能够逆来顺受，然后设法多积功德啊，替父母补救一些过失啊，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所以讲到说，第一种不孝叫做恶意屈从、陷亲不义；第二种不孝呢，叫做家贫亲老、不为禄事。家里很穷，父母亲老了，你不去做官、不去做事赚钱奉养父母亲，这第二种不孝。第三种不孝，不娶无子，绝先祖嗣，就是我成年了，我不结婚，没生儿子，以至于祖先的祭祀啊停下来了。他本来排第三的，而孟子把他说是最重要的，无后为大。为什么？他是要替舜做辩护啊。这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把这个天下最大的问题家庭先做个介绍。舜年轻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娶了后母，生一个儿子叫做象，这象就是动物园的大象的象。这弟弟非常坏，没见过这么坏的人。在孟子书上，孟子的学生都问了，说这个象啊做什么事呢？六个字，日以杀舜为事。太可怕了，这个弟弟每天早上起来想，我的工作就是要去杀我的哥哥。有这种家庭啊，一家四口三个人联合起来要杀一个。因为舜德行啊非常好，这时候天子是尧，尧就在选谁可以当领导来接我的位置呢，他选到了舜。选到舜之后呢，他也知道舜的父亲跟舜的后母啊这个家庭非常复杂，他也知道说我是天子啊，我如果正式提亲主动说我有两个女儿要嫁给你们家的舜，肯定不行的。舜也知道我向父母报告说天子要把两个女儿嫁给我，肯定不可能的。所以孟子说，舜是因为想到啊，如果不结婚没生儿子，这个是很大的罪过，但是不向父母报告就结婚，这也是很大的罪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还是先结婚再说了。孟子是替舜来做辩护的，所以才有这一段。所以我们念书的时候最怕断章取义，就把这个八个字拿出来作为一个最高标准，然后就拼命生孩子，这不是我们儒家的观点啊。 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甚至直到今天，是否孝顺父母仍然是评判一个人人品的很重要指标。于是就有人提出，如果想要好好孝顺父母，就必须事事顺从父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父母所说所做的一切难道都是对的吗？ 我们今天如果讲孝顺的话，谁说的最多，谁说的最好？儒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误导了，以为说儒家讲孝顺啊，从三纲五常以后变成是一种严格的规范，好像是父母亲都是对的，你做子女的你就不由分说，就好好的听父母的话吧，孝顺吧。其实不然，因为儒家也知道在现实生活里面，很多做父母的他不见得有正确的观念或是正确的行为。那如果父母做错事怎么办呢？做子女的应该如何？像这些问题不能考虑到的话呢，你光讲孝顺没用啊，到最后变成礼教吃人。那么在孟子书上他怎么样来说明这一点呢？他举了几个人做例子。第一位是有名的孝子曾参，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啊。曾参的父亲曾皙早就是孔子的学生了，在曾参16岁的时候呢，父亲跟他说啊，你也一样跟我的老师学习吧。所以父子两代啊都跟孔子学习。那么曾参人非常的敦厚，反应稍微慢了一点，那么他去学习的时候听到孔子强调孝顺，他就要努力实践了。他有时候跟同学们就说了，我可孝顺了，父亲打我，我从来都不跑， 让父亲达到满意为止。因为这个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就有点担心了，就把曾参找来说，你说你父亲打你，你都让他打到满意为止，这样不太好吧？曾参就说，这是孝顺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他父亲是大人啊，你还是孩子啊，大人出手比较重，他如果拿粗的棍子一打，把你打伤了，别人就会嘲笑你的父亲啊，你让父亲被人嘲笑，你就是不孝顺，那怎么办呢？所以孔子就说了，父亲拿粗的棍子你就跑，跑反而是孝顺，父亲拿细的棍子啊，你就好好挨打吧，反正只是皮肉之苦啊。所以孝不孝顺要有一种真诚的心意，希望父母亲啊平安无事。那么曾参后来在孟子书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孟子里面特别提到两段，第一段他说，曾参奉养父亲曾皙的时候呢，每一顿饭一定有酒有肉，吃完必要撤除食物的时候呢，一定请示父亲剩下的饭菜给谁。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父亲虽然年老体衰，眼睛也看不清了，但是父亲也希望能做好事啊。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一个人的心意啊，就是希望能够做好事，帮助别人，能做到了，哎，我觉得活得很痛快。所以曾参能够奉养父亲的心意，然后按照父亲的意思，把剩下的食物送给附近的穷人家。那父亲再问呢，还有多余的饭菜吗？他一定说还有，让父亲不用操心。但是几十年之后呢，曾参自己老了，他的儿子曾源奉养他的时候，也是每一顿饭有酒有肉，但是吃完饭撤除食物的时候呢，不再请示父亲说剩下的饭菜给谁。父亲问他说，有多余剩下的吗？他说没有了，准备下一顿饭热的再给父亲吃。孟子就拿这祖孙三代的一种方式呢，来说明曾参才真的是孝顺啊。曾参的儿子呢，只是奉养父亲的口体，就是让父母亲活着而已。而曾参自己啊，除了奉养口体之外呢，还能养志。养志就是让父亲的心意可以实现，每天吃完饭还可以做好事，帮助别人。所以孟子的分辨呢，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曾参所做的示范，就可以了解对父母亲应该如何要用心啊。 通过曾参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孝顺父母并不是盲目的顺从父母，也不仅仅是照顾好他们的饮食起居就可以了，而是要真诚的用心去孝顺父母，这才算是真正的孝顺。但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尽心尽力地去孝顺父母，却得不到父母的认可和关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舜的父亲和后母对待舜并不好，那么舜究竟还应不应该孝顺他们呢？ 说到舜的故事啊，那是相当多的，在孟子里面反反复复讨论得相当深入啊。这个尧真是了不起，他发现舜的德行很好，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然后自己的九个儿子啊，都让他们去当舜的部下，文武百官全部听舜的指挥，让舜来当代理的天子。但是舜在家里面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呢、啊。底下我就引述孟子的一些资料来看呢、啊。父母亲叫舜去修谷仓，等舜上了屋顶之后呢，就把梯子撤走，他爸爸还放火烧谷仓。舜因为有两个贤惠的妻子啊，早就知道这种诡计可能发生，就帮他准备了像滑翔翼一样的飘下来了。然后呢，父母一看这个计划没有得逞，就叫他去修水井，等他下了水井之后呢，用石头把洞口封起来，准备把他闷死。没想到舜呢带着铁器啊，从旁边挖地道，他先回到自己房间去了。这个时候他弟弟出现了，向右说呢，谋杀舜都是我的功劳， 他死了之后财产怎么分配呢？粮食牛羊给父母亲，干戈就是我们一般讲武器，干戈还有弓还有琴归我，再让两个嫂嫂替我整理床铺。这实在是太可恶了。他得意得很啊，走进舜的房间，一看舜在床边弹琴，这个弟弟既然进了房间不能不讲话呀，就说哎呀哥哥我好想念你呀、啊，表情非常尴尬。但是舜这个做哥哥的，他当然知道这个弟弟有什么诡计嘛，他也不忍心了，因为他知道父母亲啊特别疼爱这个弟弟，虽然他坏得不得了。舜就说，我有很多老百姓啊需要有人照顾，你帮我忙吧，就把弟弟封到有弼国担任国君呢。因为当时的规矩啊，哥哥做天子，弟弟不能只是当老百姓啊。这时候孟子的学生听到这个故事也受不了，说老师啊，他弟弟那么坏，难道可以让弟弟去当诸侯国的国君去残害百姓吗？孟子说啊，舜很聪明的，舜怎么做呢？舜就派几个能干的大臣啊去帮他弟弟，让他弟弟管不到税收，不能管钱，管不到军队，让他谁也害不了。然后呢，不定期的随时召见，反正你是诸侯，我是天子，随时叫你来。古时候交通不太发达，来一趟就两三个月，一年叫你跑两三趟。啊，他弟弟就每天在路上跑来跑去。他弟弟跑回来的时候呢，他父母亲呢就可以跟着弟弟相会嘛，这一家人就比较和乐。这是舜的做法。到最后呢，舜的爸爸终于被感动了。感动了之后，他也很开心，觉得说舜这个儿子啊还不错。孟子就说了，他说舜的做法让这样的父亲啊也能够满意，也能够开心了、啊，天下人都通通上轨道了。因为古时候是很小的社会啊，像一个部落一样，你当天子的人呐、啊，你做得好，所有人都看得到。那么舜的孝顺呢、啊，就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你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兄弟姐妹，他是命中注定一家人。那你现在说好，我要努力行善，那我父母家人都不能配合怎么办呢？不要抱怨，不但不要抱怨，反而要趁这个机会呢，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你不能说有好的父母，我再来做好的子女吧。你不能说有好的哥哥，我再做好的弟弟。你不能选择这些啊，你只能尽责任做自己该做的事。儒家的思想有个重点，他说你如果把自己责任尽好，跟你相关的那一方面呢一定会受到影响。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做了好久了，怎么这个人都没感动呢？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只要做了，他一定有某种影响。他表面上也许不说，因为如果说你对我很好，终于被你感化，说出来有点没面子，不好意思，那他心里面确实会慢慢在转变啊。所以儒家里面讲到伦理的时候呢，它是相对的关系，你不能先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儒家思想是我对你好不是为了你对我好，而是尽我的责任。你把这个思想掌握住的话呢，儒家思想的价值才会出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回

你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兄弟姐妹，他是命中注定一家人。那你现在说好，我要努力行善，那我父母家人都不能配合怎么办呢？不要抱怨，不但不要抱怨，反而要趁这个机会呢，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你不能说有好的父母，我再来做好的子女吧？你不能说有好的哥哥，我再做好的弟弟？你不能选择这些啊，你只能尽责任做自己该做的事。儒家的思想有个重点，他说你如果把自己责任尽好，跟你相关的那一方面呢，一定会受到影响。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做了好久了，怎么这个人都没感动呢？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只要做了，他一定有某种影响。他表面上也许不说，因为如果说你对我很好，终于被你感化，说出来有点没面子，不好意思，那他心里面确实会慢慢在转变啊。所以儒家里面讲到伦理的时候呢，它是相对的关系，你不能先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儒家思想是我对你好不是为了你对我好，而是尽我的责任。你把这个思想掌握住的话呢，儒家思想的价值才会出现。比如你看到一个年轻人上了公交，找座位坐下来，一个老太太上车之后呢，她让不让座？他如果发现老师校长就在旁边，他肯定让座的，对不对？让老师校长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呢。他如果发现说根本就没有我认识的人在旁边，那我为什么要让座呢？这一来他的行为是受外在的压力所影响，他没有内在的价值啊。一个人真正行为的价值由内而发，一定要怎么样？由真诚引发力量，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事。你能够说我觉得该做我就做，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别人怎么看我，这才有一种道德价值。也就是这种行为它会影响内在的自己。当我把座位让给老人家的时候呢，不是老人家得到一个座位，而是我得到一个机会肯定我是一个人。这是儒家的思想，这个思想掌握住的话，它的道德价值啊是在内不在外，它才能够让一个人活得自信并且活得自在。 舜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父母不是好父母，我们也要好好的尽自己的责任，真诚的孝敬父母，努力做个好子女。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哪怕父母有错，哪怕他们提出很过分的要求，我们也不能反对呢？如果父母提出的要求我们实在无法做到，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办？ 儒家对于孝顺呢，绝对不是权威八股，绝对不是单向的说一定如何，更不会说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是宋朝的学者说的，不是孔子孟子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学儒家思想就要了解他们非常重视什么原则，原则就是要孝顺，方法你要设法去调整，找到一种你可以做得到的方法。我学儒家之后就懂得怎么跟父母相处，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呢也报告一下。我父母是上海人，他们生了七个孩子，但是我母亲啊身体不好，在50岁的时候呢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半身不遂。所以我从美国念完书回到家的时候呢，母亲已经躺了12年了。那做子女的看到母亲受苦啊，当然希望她开心，但怎么做才能让她满意呢？就要商量，就要沟通了。结果到最后商量到最后，发现给她钱她没有用，给她名她用不到，她最后就说要我陪她打麻将。那打麻将的话， 在社会上讲得通吗？家里面算是娱乐，所以没有问题。我就这样开始学打麻将了，一到周末呢就陪父母打麻将，打了半年。我母亲就说了，她说你不是希望我快乐吗？我说是啊。她说你现在不是当教授了吗？我说是啊。她说你每星期不是只有八节课吗？我说是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每天陪我打麻将呢？这时候怎么办呢？她先提出她的请求了，这时候我就有两个选择，说好或者说不行啊。我要说好的话，以后每天打牌昏天黑地，怎么念书做学问呢？所以你要了解，再怎么亲密的关系呢，都有说不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的快乐需要自己负责，别人只能从旁协助。所以我跟我母亲说，我大概没办法做到啊。她问我为什么，我大概哲学学了几十年啊，反应还蛮快的，想都没想就说有两个理由。她说哪两个理由啊？我说第一个，我说我们做子女的陪父母一起娱乐，我自己也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我怎么可以一个人独占呢？啊，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不多也不少。那么第二个理由呢，我说我除了是您儿子以外，我另外还有六个角色要扮演啊。结了婚是做先生的，有小孩是做父亲的，在学校教书是做老师，在社会上是个公民，自己也是很多朋友之一，同时也是兄弟姐妹之一，加起来正好七个角色。我就说一个星期有七天呢，你有七个孩子，我有七个角色，所以我每星期陪你一天不是正好吗？说实在，我讲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我自己听的都觉得无懈可击啊。所以人跟人相处就要怎么样呢？沟通。这时候你只要讲理的话呢，它合乎人情世故，大家都会接受。果然我母亲很聪明的，她听完就说好，以后你每星期陪我一天我就满意了。所以人跟人相处一定要怎么样呢？找到一个稳定的模式，长期维持和谐的关系。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时间跟力量都是有限的，你如果没有任何限制，别人要求你你就做，到最后你怎么让每个人满意呢？所以你就要分本末轻重。那父母亲是最重要的，就是孝顺，所以他要排第一。每星期我用多少时间陪父母亲，由于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呢，更是要用心。事实上我们做的永远都是不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的方式。因为有的父母要求孩子把书念好，但是小时候啊，他希望孩子把书念好不是为自己的面子啊，也是为了小孩子有好的未来啊。而有的父母呢，希望小孩赚钱多，但是小孩赚钱有时候也是能力所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了解沟通的重要，否则的话呢，你为了父母的要求就一定去做，万一违背社会规范怎么办呢？万一超过你的能力，过度劳累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傅佩荣老师以他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父母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我们在坚持孝顺这个原则的同时，也一定要讲究和父母沟通的方式方法，变通的来解决问题。但有时候父母不仅仅是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是犯了错，甚至是犯了大错，那么做子女的又该怎么做呢？ 孟子有个学生叫做陶印，这个学生有一次就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来请教孟子，这就是很高难度的挑战呢、啊。学生说，舜当天子，他的父亲如果杀人，舜怎么办？孟子说，舜就派法官把他父亲抓起来嘛，谁杀人谁就被抓嘛，这很合理啊。学生就问，舜真的会这么做吗？孟子说，舜不会这么做的。 他说舜会把天子的位置辞掉，然后背着父亲呢沿着海边呢、啊、逃走，然后住在很远的地方，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每天开开心心的，高兴的忘记了天下。好，问题来了，很多人就从这个故事啊说，儒家你看你们重视人的情感，你忽略社会正义，难道被你父亲杀的人是活该吗？这还得了，你怎么可以违背法律呢？等于是窝藏犯人呢、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如果舜今天又要当天子又要保护他父亲，那绝对不可以。你当天子就要执行法律，任何人犯罪都是法律公平的来对待你。但是你把天子之位辞掉之后呢，你是一个单纯的人嘛，就是父亲的儿子啊。那儿子保护父亲的话是天经地义嘛，父亲做什么事说实在我们也无从去进一步了解。比如说你现在可以问他，父亲杀人说不定是人家要先杀他，他父亲说不定是保护自己啊，说不定是那个人跟他父亲借钱不还把他父亲逼急了，说不定是误杀呀，有各种理由。所以不要这么单纯的说哦，你杀人，那还要问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有时候不是法官实在是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父亲啊。所以做儿子做女儿的呢就尽量保护父母的周全，但是法官按照法律绝对可以追捕，并且应该这么做。如果被追到了捕到了，那舜一定接受，就负责每天送牢饭嘛。所以这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你要我选择说你要放弃天子的位置，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呢？哎，你坚持做个天子让父亲被抓，那在儒家来说的话当然选择放弃外在的权力或是各种名位，然后来孝顺父母亲。所以在这里面你要怎么去思考呢？你不要不 只把它放在说亲情跟法律孰重，你要了解法律不能离开亲情，因为一个人犯错有各种可能的情况。我们不是法官啊，我会再强调啊，我们尽量避免二分法，说父母亲做什么事，那做什么事对不对，他自己也是一个行为的主体啊，他在判断他也要负责任的。就跟我们做事有时候别人冤枉我啊，说我这样说我那样，百口莫辩啊，各种情况都有。但是你退到最后很单纯的一个人，我就是谁的子女，那这个时候我就尽我的力量来保护他们。所以孔子会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的直啊，一定是记得真诚而正直，由内心发出来真诚的情感，不转弯的。如果说我父亲犯错我去检举他，代表我希望得到社会上很多人的高度评价，说你看这个人大义灭亲。我要公开的说，儒家思想里面没有大义灭亲这四个字，这不是儒家，这是法家。我们中国2000多年的政治啊，大部分都是阳儒阴法，表面打儒家的招牌，教忠教孝，里面是法家，他没有真正实现儒家的思想。 儒家一直提倡百善孝为先，但是孝顺父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也会有很多困惑，而且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矛盾，究竟应该如何做才能够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有时候有些学生跟我抱怨说，老师啊，我的父母亲啊老是要我考第一名，但是我怎么念书都考不到，这该怎么办呢？我又跟学生说啊，我说你回去向父母亲报告说，根据专家的研究，一个孩子书念得不好有一半是遗传的问题啊。就学生这么向父母报告之后，父母就不再严格要求了，因为做父母的跟孩子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哎，有一半是骂自己啊，这怎么好意思。所以你了解这种人间的各种复杂的情况，就尽量避免一种单一方向的思考，说父母永远是对的，没那回事，也尽量避免二分法，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刀切也不要。我们现在举例来说，拿舜来说，对这个相来说，哎呀真是好爸爸好妈妈，看到没有，这个相啊 他要做什么事父母都支持他，那对舜来说，那这个父母实在是不投缘。那你说父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两个儿子分别判断完全不同。的确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讲说这个八字相合啊，星座相克，这些他有时候在一家人里面也难免会有性格嘛，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修养自己，你如果自己没有修养好，你做任何事啊都会有疙疙瘩瘩，总觉得施展不开。相反的，你把自己修养好的，再怎么样困难的情况都没有问题，有时候反而是越困难越能够让你激发内心里面真正的力量。所以在孟子思想里面对于孝顺有这种观点，然后他还要再推出去，有一句话非常好，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我先孝顺自己父母亲，哎，有机会的时候呢再推而孝顺尊重长辈们，别人的父母亲，我爱护自己的子女，哎，有能力有机会再照顾别人的子女。这是儒家的思想，你要有原则有差等，先照顾自己家人，但是一有办法推出去。孔子也说过，一个人行仁的话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思想，他能够把普遍的社会呢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呢它的出发点非常精准，落在家庭里面。所以孟子说尧舜之道没有什么特色，两个字，孝跟悌。你能够孝顺，到外面去自然可以有仁爱之德，你能够悌，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到外面去自然可以有义，叫做做正当的事。有孝悌就推出来仁义，有仁义天下就没问题了，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开始做到该做的事。所以在孟子书中啊，一再的强调孝顺。孟子说，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没有办法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心意，没有办法做子女。说到这个份上，说明什么？说明儒家认为啊，家庭是一个生命的出发点，每个人都从家庭出发，老的时候呢，也希望在家里面养老，所以家庭是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的。所以儒家讲孝顺的话呢，不但没有什么权威八股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从《论语》从孟子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非常活泼的，要有一颗真诚的心，选择适当的方法，能够调节彼此之间的差异，经过理性的沟通找条路来走。这是我们对于孟子的孝顺观念呢所做的介绍，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太轻易信任，怎奈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